我看见了，英国啦，嘛是啥呢？哦，我 看一个碗糕的。 好，即马就爱来食看卖，好食来补人食。 比蔡志和佮食死完，你拢对伊袂记。啊，咱个卫生佫真好个。哎，物件只伫个桌顶，伊就飞飞掉个，伊都叫起来。啊，要不拢用鼻涕啊，那外省鼻涕。 啊， 只下班中过中用。 不然我就要催你过去，不然很危险。 开在伊个边啊，较安全啦。 嘿嘿。 啊，你的孙子， 我等一下哈、哦。我跑的时候，我从中山德路。 你就搞的呢？ 哦，那国主也袂使啊，你看我拢唔敢进，拢爱爸妈啦。 啊，你讲孙拢大汉啦？ 无，阿伯，阿伯好啊。后生是大汉啦，祖囝嫁人啊，啊加一个后生尔。啊，都 啊，你讲啥人要创业，你都爱。 啊，就是阮后生啊，啊，就好。 Thank you. 通过以后，然后放到大道上。大道上，哎，大道上看不到路了。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年一度生活，难道你就要这样子再继续过个两三年五六年，然后就永远一辈子就是这样吗？你自己要问你自己，像你，你大阿姨啊，小阿姨，你那个刘阿姨啊，可能都觉得说，像我，像我们这种，像我跟爸，是不是太纵容你们了啦？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想要怎样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然后从来没有要叫你们说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人来那个这个世间只有一招，只有这一回，你到底要怎么样过你自己的人生？就像你想要怎么样对待别人一样，像我就选择我想要让觉得我认识的人，如果我有缘分跟他认识，我你总是有一套你自己活着的哲学吧。如果彼此都有因为认识而那个让自己的生那个人生跟那个觉得有一些故事，有一些丰富的那种，那你就要好好的过啊，就要好好的那个，不要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我昨天啊，也跟那个谁伟伦在那边聊天呢、啊。伟伦现在也毕业了，然后他现在也是在想，他是去考托福，他想要出国留学，可是他说他自己英文也很烂啊，到底能不能如愿出国去留学也不知道。他说他看他妈妈每天工作在私人公司工作到九点，那他爸爸呢，在那个中华电信每天都五六点就下班。他自己后来自己想一想，就说我是不是也去考一个台电公司工作。你看他伟伦到这个年纪，他都会自己这样看自己这样想。有一次你阿嬷还说，还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懊恼的，他就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think you can tell heaven from hell, blue skies from pain? Can you tell a green field from a cold steel rail, a smile from a veil? Do you think you can tell? Trees, hot air for a cool. 答案陪伴在阮身边，流浪过生活，过去的彼段恋情因何起变化？ 中听说你和他的窗外天空是渺的星星还孤单的闪着原来我最执着的其实你从来都不在乎的放开手天突然亮了不哭了不哭了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看着你最爱看的电影哼着你的歌不哭了不哭了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谢谢你让我明白失去你才会怀我 の前で立ち止まれ覚悟を決めてドアを押す地獄でもあるまいよ捨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捨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捨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夢と現実ぶら下げてよ涙と孤独を相棒にこけしてもアルマニア蒸発マンネリ潔さ根っこの太さはどこへやら破壊してもアルマニア捨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捨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捨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銃を噛むただれた体でジャンプする骸骨でもあるまいにや真っ黒にしがびたおしゃべりと短くつないだ命だけボロミスでもあるまいにやし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し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してるって言ってみろ Thank you. Miss the rain, and I miss you. Yeah. 开始咯，请戴眼镜的同学先取下眼镜，一起闭眼静坐，开始慢慢深呼吸，吸吐，吸吐，吸吐，吸吐。各位同学，平常用眼30分钟，记得最好休息10分钟哦。穴道按摩护眼操，第一动压上眼窝，第二动压鼻梁两侧，第三动压下眼窝，动压太阳穴，第五动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下眼眶，一、二、三、四，第六动揉搓耳尖。第七动揉搓耳垂，第八动压左手虎口，压右手虎口，再做一次，压上眼窝，压鼻梁两侧，压下眼窝，压太阳穴，刮上眼眶，二、三、四，刮下眼眶，一、二、三、四，揉搓耳尖，揉搓耳。气护眼操，第一部分，肩颈放松，每个动作4次，双肩耸肩，双肩向前绕圈，向后绕圈，下巴上抬，头部向下，眼球8个方位伸展，上下，左，右，右上，左下，左上，右下，顺时钟，逆时钟。 一些辣妹 那一些正面站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恨比天高？往往对，重要的是心还有会跳。对啊，就说啊，马上给报告报告的哈。但是呢，在这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舅舅。我不讲林美乐，你没害我。哎，林美乐来，你刚会知话，我话你要怕死。我讲咧，林美乐一不比咧讲话拢足小心的，唔敢。我拢唔敢讲，哎，乐开，美乐啊，安尼拢唔敢讲。我拢讲好啊，好漂亮哦。但是舅舅比较可爱，拢爱讲舅舅比较可爱。好啦，咱给位麦克讲啊，然后咱最可爱的掌声呢，来欢迎。 对啊，我好几天没有唱爱要爱情人，穿上洋装， 忐忑不要啦，我的。 嗨，阿姨，把手借给我，大家亲爱的。想睡觉的去睡觉哦。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暖的快乐吗？相依， 让我们静静的度过。我回首，我回头，当我擦起这首每个春夏。 那么多了还没睡啊？睡觉。 你俩就是都转过去，背对着视频，给咱们兄弟们晃一下屁股来 ，OK 不？兄弟们知道这种感觉不？知道这种感觉的兄弟们，色色的表情，立在公屏上来。兄弟们，你们想听什么曲，你们打到公屏上来，你们喜欢哪个曲我就用哪个曲，可着你们来，你们是我第一。哎呦我操，社会摇行吗？社会摇行的兄弟们，我扣个酒了。 Let's go。 那就还是社会摇啊，兄弟们，这么多年了，就这么一个曲勾引你们呀。兄弟们，直播时通知我，咱们打个勾了。视频的右下角有个直播时通知我，咱们一人勾一下来。直播时通知我，咱们一人勾一下，有勾的就不要再勾了。 你不要耍赖，快点说最后一条搁哪 儿？你要比你指甲盖还要大， 搁这。 哦，我肚子疼，请你用你最新的面貌来试我。 对，就只。只是画脸，行了，我他妈的不跟 你家的傻去聊天的，不怎么喜欢跟土豪去聊天的，而且也不怎么要跟土豪去聊天的。哎，不是啊，大美当真的。因为大美是我们宜家的嘛，是美家的，你说弄得不开心多不好，弄得我多尴尬的。但是都开玩笑的嘛。哎呀，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解释。 现在吗？不知道。 我在我。 走了，红总，拜拜。看群兄的吗？ 到位就行。小姐，我给你打完招呼了啊，还有装逼兄。 七十 八十九十一百，感谢我兄弟天启战狼啊！无论如何，还那话，嗓子能喊成啥样，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啊，就干了，拼了，对吗？挺开心的，兄弟们，多了不说，少了不唠了啊！感谢天启战狼，感谢我兄弟天启战狼送出的二十张个人票啊！再给你们放一首这个咱们脸家的这个这些功臣的一首歌啊，兄弟们，真心的啊，脸哥能走到现在，能走到这一步啊，也幸亏有这一帮哥们儿。然后这套词里面包含了他们的名，非常的感谢了啊，多累不说，少累不唠了，说都没有用，唠死了没有钱，对不对？谁虚伪谁假性谁知道，完了，解释太多也不好听也不好看。来吧兄弟们， come on， 有票的走一走，支持一下脸哥。 用过哥们走黄道，沧海上帝一声叫，脸哥是我的骄傲，他骄傲界里人人叫，是的生存路广傲，口里歪歪走黄道，吹响战争的口号，国敌狂欢群聊道，千古流传一句话，小五哥那么多地下，九任一点的万人骂，万里河山脚下踏，忠心太君真威武，一路下山的狼虎，歪歪界里的万人堵，年幼少年他造出啊，黄标水那么许瑞花，二万几那么万人刷，手持夜朵玫瑰花，四幺六四我的家，脚踏七星的老庙，隐藏哥们你先硬，九成千官是火亮，怎么歪歪山山有你定，兄弟是财三路好，整个歪歪都颤抖，连个敬你一杯酒，怎么值了大哥你拥有，说法一声一声哥，有难对我说，金鹰战鹏我最托，我们的感情不用说，帝王城那么英雄人，徐公子那么有生神，千古不败中间，来什么万世流名到红尘，岁水无言天地间，金鹰冷色我留恋，天地失色天天变，怎么妖妖万千在前线，古梦和你在召唤，天上流星多璀璨，你梦初能江湖乱，怎么你的位位是万人葬，乔华是我传俩歌，我愿为你把功歌，追求梦想就是歌，对勇下葬情义多，夏尔群现在出征，夏尔传说万人称，宝四人上漫无星，十个徐脸都快听， 感谢所有支持脸哥的兄弟，咱们在这唠唠嗑，别老是说光喊了，真的。我希望说的兄弟们能跟这首歌一样啊，咱们就绝不放弃啊！记住了，兄弟们，只要是咱不放弃咱们对脸哥的支持，我希望啊，老天是长眼的。咱们家我还是那句话，咱啥也不缺，咱照谁都不差啥，要实力有实力，要啥有啥，但是咱缺的一整是咱没干爹。感谢他妈的文的送出。个人票有十张或者是二十张的兄弟们，号里有 VIP 的，往上走一走啊！非常的感谢你们。我顾名思义咋说呢？不会跟大家伙 儿。为什么我有一种调戏小男孩的感觉呢？是我感觉出错了吗？是我感觉出错了吗？啊啊！还真 你欺负我，你欺负我地上智商压制。 上的是吧？ 上边，是否在海角对面？这叫逗谁？他知道浪费时间。他上座轮不到很正面，人流又是三千，镜头的另一边，他对我成熟的脸，经过这些。